亮我笑容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温馨，最近呢，因为天津这边有举办一个就是陶灿杯的一个朗诵比赛，然后呢，因为我是一个学表演的，但是我对朗诵也是比较喜欢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去参加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前期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稿件，然后让我们的老师去帮忙指导一下，就是他指导的也很认真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在以后的比赛中呢，我就可以能取得一个好成绩，因为毕竟前期的准备的工作也是。我觉得还是比较好，比较认真的，希望以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也有做过这样的一个，因为之前呢，我也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比赛，但是之前的结果我觉得都不是很好，我觉得也不是很满意，所以呢，这次机会然后又来了，我希望呢，我可以抓住这次机会，认真的，然后好的完成这一项任务。 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小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朗诵者，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，说你想说的，做你想做的，谁会对谁负责？这一路你是坐着，就算不是在曲折，却是属于你自己的。希望着每个角落绽放出不同颜色，我们都不甘于寂寞，舍不得快乐，让自己解脱。这一路你是坐着，写下你要的角色，做一个不甘寂寞的。

模样，三巡就过，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等他在喧嚣里被淹没，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不怕心头有雨，眼底有霜，一杯酒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干杯的路从此不再漫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。